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把这个叫什么蔬菜当水果吃哈，很多蔬菜上现在你比如说现在比较典型的就是番茄， 番茄黄 瓜，他们叫口感番茄，叫什么水果黄瓜，那个小黄瓜是吧？那我们见过的最早的就是那个荷兰黄瓜，小短的那个，都是引进，那时候叫特菜。后来实际上咱们国内的育种家也育出来很多这个好吃的黄瓜品种。那个黄瓜哎，看着就不一样，它就是这什么白颜色的啊，有的像个茄子。 对对对 啊，甚至有的跟那鸡蛋大小差不多的啊，但它是黄瓜，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拿过来， 瓜萝卜 啊，黄瓜萝卜，对对对对，萝卜那个就是原来的传统的叫什么沙窝萝卜，也叫水果萝卜。现在番茄是最受欢迎，因为这个大家吃啊，他们叫口感番茄。 嗯， 你看我们原来炒菜那个西红柿都是很大，大粉果， 他 现在把就是这种小型果啊，那也是有些是从国外引进的，有些是咱们的人专育种家自己培育的。它就是糖，有的呢糖度很高，有的呢就是那个酸甜可适度。他们就有一个专家有一个指标叫什么糖酸比。 哦。 啊，就是把这些东西拿过来。今年我们从京津冀这三个地方大概征集来这个产品，一百多个种植商种的那个番茄，大概有100多个。拿过来以后，我们先测一下这个什么，它是不是有农药残留啊？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测，本的你是产品是安全的，那就总共分6个组，大果一个组，中果一个组，小果一个组，然后黄瓜也是分成3个，总共6个组，有60个专家给他打分。 刚刚您听到的声情并茂为我们介绍的，就是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明堂。不难听得出，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北京的现代化农业。随着王总经理的介绍，我们来了解通州区余家坞乡的国际种业园区。走进余家坞乡，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农业气息。来到国家种业园区，我们又被航天育种、花卉研究基地、蔬菜技术研究中心等等现代化的科技农业魅力所吸引。农业小镇、种业硅谷等等这样的标志也是随处可见。这里聚集了育种界顶尖科研和企业的力量。目前呢，园区内已经入驻了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等4家高等院校，还有60家农业企业培育孵化了10余家的科技企业。种子是农业发展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由科技部、北京市政府共同授牌成立，并且纳入了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体系，先后的被农业部及科技部确定为国家级的农业科技园区，是唯一纳入中关村示范园区的农业科技园区。经过10年的建设发展，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已经成为了我国北方最大的种业研发和展示基地。科技农业将成为余家坞新的代名词。那么是怎样的契机使这座现代化的种子园区落户在余家坞乡呢？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明堂这样说。 余家坞乡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乡镇。就最早它叫永乐店农场，那个时候还是就是相当于双管吧，就是北京市农场局也管，通州区也管。 后来90几年，就是有一次比较力度比较大的叫厂乡体制改革，然后呢就是像这余家坞啊什么这个永乐店都就全部划归这个地方了，就跟农场局就是在这个行政隶属上就没有关系了，但是他还有他们的农场在这地方还有，但是从这个行政的隶属上，它就都是通州区，就是通州区余家坞乡。因为传统的农区，它就一直就是反正就搞农业生产嘛，就种，那时候最早的时候种粮是吧？后来种菜发展，这个种植业结构调整。我们这个刘总呢，他应该是2002年前后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也算是引进企业啊。那个时候搞的就是什么，就是蔬菜这个订单生产。就是他给这个农民当地的农户提供这个种苗，然后种出来菜他收购，然后再去做这个销售啊，大概做这么，当然中间也有些技术指导啊等等的这些事儿，慢慢发展做了这么几年。201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国务院正式发了个文件，叫国务院8号文件，那个文件叫就是加快农作物种业产业发展的，它叫国8号文。然后呢，他们在长沙还开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农作物种业的一个工作会，在这个会上就提出来说，就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然后呢，余家坞呢，当时因为也有一些企业在推动，再加上政府也比较敏锐哈，就是在策划这个园区。正好那个时候，北京市科委，他们在具体做的一个事，就是科技部跟北京市政府共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他也要抓一些这个园区啊什么的这些，这样呢就是反正这个大的这个政策背景，再加上企业的一些推动，社会的一些力量，所以就在这个余家坞这个地方就说，那我们就成立一个种业园区。那个时候在全国都没有种业的园区，因为都是农业园区，它比较综合，就是有搞种子的，有搞生产的，有搞销售的，它是 这是哪年？ 就是2011年7月13号。正式挂牌，就今年是第10年嘛，但是在那个前期上，它有一些种子公司已经在这落户了，比如说德农是浙江的企业家，已经确实，卢冠球是他们的这个旗下的企业，啊，它叫万象德农 啊， 万象德农也是上市公司，在这地方做他们的育种研发，它叫德农的什么北方育种中心，然后后来像法国有个种子公司叫利马格兰。他们都相继的入驻，后来有北京农科院等等的这些入驻，但这都是2011年开始陆续进来的一些企业，大概现在60来家企业吧，就是真正在这做它的育种、做研发的这么一个这样的种业园区就一直在运营。种业园区刚开始弄呢，就是也是一点一点发展起来，就是最初是乡里面来推动，后来就变成一个区政府的这么一个推动，区政府专门成立一个管委会，派出机构。现在有个这个管委会又跟这个中关村管委会又整合，实际上它又是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去统筹它。现在大概这个园区呢有几个牌子，一个叫科技部，应该是2014年批准建设，2017年通过验收，叫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然后2012年的时候呢，正好赶上那个中关村，就是扩区定庄。通州区呢就打一个报告，然后呢就把这个园区，就我们现在在的这块地方，就是在那个城市控规里面给它纳入到这个中关村的那个定庄的四制，这个实际上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子校它就一直在负责这个企业引进啊、注册啊这些服务的事儿，在这个园区注册的企业就跟中关村的政策是一样的啊，它就是叫这个园区叫中关村通州园国际种业园区。大概这么个名称，就园中园，这是2012年的10月份还是12月份，有国务院正式有一个批复，就是有一个地块，这个地块总共是18.41公顷，然后农业部也叫什么什么全国农业信息化示范基地啊，什么京津冀协农业协同创新这个基地啊，还有今年农业部刚刚批了一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它也是带资金支持。就是以余家坞为核心，带上这个周边的永乐店、火线，还有马驹桥的这个东部地区，做这么个园区，所以他就这么多年有些基础。然后你科技农业小城镇，那应该是就是2019年的2月份还是1月份，就反正春节前后吧，中央不是批了那个城市副中心的控规，这个控规呢，它 一个是应该是药物范围，它到街区层面的这个控制性详细规划，另外对这个通州药物以外的这些每九个乡镇，对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定位。我们理解呢，就是因为渔家坞已经有准园区这个基础了，所以它给渔家坞的定位就是科技农业小城镇啊。这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判断，反正也经历过这些过程，它是这么个来由吧啊。 今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提出北京市将聚力打造种业之都农业中关村，建设农业科技的创新高地。通州区渔家坞乡的国际种业园区也在积极的响应，大力的推进种业的发展，紧跟北京农业的发展特点。 从去年的十二月份这个经济工作会这个种子和耕地这个重大任务提出来，然后呢又说叫解决好这个种源卡脖子的问题，然后呢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他就大家可能老百姓印象最深的就是芯片嘛，是吧？卡脖子就是芯片，相当于把种业也列入到这个或者纳入到这个自立自强的这个范畴了，这个就已经很高的高度了。就是那就是确实是北京农业呢，我们更多的可能停留在这吃喝玩乐这个层面上的。当然这如果能拉动消费，能农民增收，这是也是很好的一个业态嘛，是吧？但是北京农业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贡献，特别是对于这种生物安全的这种贡献，可能就要在科技层面上来说。所以现在市科委他们也很关心，包括中关村管委，就是说种业园区应该要成长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中的一个小板块啊，虽然是很小，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啊。就是通过这个地方的创新，从种子入手，有一句话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就是我们说有一个很好的品种育出来，然后呢那它周边的这个地块这些这个生产的这些农场也好，农户也好，园区也好，它就成为这个最新品种的一个应用场景啊，它就马上就能运上，就近的就把它转化掉啊。但是在这个品种的应用场景里面，你不光是应用的是种子嘛，你还有其他一些现代化的或者先进的一些生产技术，然后呢再到后面的这个销售，就是我们也马上，这也是市里面重点关注的，上次隋市长来调研也是明确表示要大力支持这个项目，就是我们要建一个直供中心，刚才也看到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批发市场。这个市场就是将来要给这个副中心的这个200万人口做日常的保障，同时呢承担他这个叫什么7天的应急保障，我们每天都得有应急储备啊，万一有什么大的这种事件的时候，你得保证让老百姓能吃上菜。 对， 还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这个批发市场，还能给这个整个北京作为一个战略补充啊，就是有大的情况的时候，西边没菜了，东边有菜是吧？北边没菜了，这个南边有菜， 调 一下这个，因为它这个位置也很好。比如说，真是发生这个新冠了，外地的菜车来，它不穿城， 对。 他在这个高速路口下完以后，卸完菜，原路返回又走了，就是有一个特别通行证，做好防护。实际上更多的是在高速上在运行，没有下来，这样就避免了。如果你往新发地拉，那你就要穿城，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就农业做起来肯定比较慢，但是我们从这个种子入手，种子周边的这些服务业能够入手，再到最后销售端，给他全部能够串联起来，它实际上就是也能去打造这种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说设计小镇千亿级是吧，实际上农业渔家坞科技农业小镇也有千亿级的潜力，也能做起来，就看看。当然这个它需要有个过程。 渔家坞乡国际种业园的未来将打造全新的种子世界，对于未来的种业园区的发展，那么这个平台又将怎样打造成新兴的种业平台呢？园区的负责人王磊这样说： 未来打造可能几个定位吧，首先是渔家坞这个地区啊，它是科技农业小镇嘛，依托它渔家坞这个区域。另外呢，就是从北京来说，我们一直也说发展农业领域高精尖，建设种业创新示范区，肯定都是跟农业跟种业相关的。我觉得就是有比如我们今年刚刚批的这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这个现在是农业部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对农业园区来认定来说，它是农业部是最高级别的，是在上再往上就是国家农高区了，国家农高区现在全国一共就5个，这个国家现在农业产园应该是最近来说园区一个最大的一个，我感觉是一个新的一个定位吧，它肯定是跟产业相关嘛。就是从产业来说嘛，也是两大产业，一个现代种业，一个精品蔬菜。种业这块嘛，我觉得就可以重点从那个种业企业、种业成果、种业转化这块都可以说啊。你肯定是给区域带来经济发展啊。 余家坞乡国际种业园区致力于把余家坞乡打造成为乡村振兴及现代化种业的示范性区域，带动余家坞乡乃至整个种业的发展。对于余家坞乡国际种业园区的未来发展计划，王明堂总经理是这样说的。 这个十年来刚才说做得比较慢，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是在一个培育期，下一步在14-5应该进入一个发展期，也叫快速发展期，这个14-5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几个方面去发力。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做好这种大的这种顶层设计，就是把这个种业园区，把种业的创新，因为现在国家战略已经提到有很高的高度了，就是跟我们北京的这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跟这个副中心的科技创新，然后跟这个副中心的拓展区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怎么能融到里头去？因为园区它好像是一个单独的园区，但是一定是它我们叫什么园地融合，还是叫什么？一定要跟区域的发展、经济社会生态建设要结合起来，这个就是要大的顶层设计，不管是从组织机构还是政策的支持规划等等，要做大的。现在当然都在行动，都在做啊。我估计，比如说今年年底可能会出来一些系统性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做。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有这种不管是科技创新的，还是其他的这种公共服务的这个配套的服务要健全啊。现在叫植株一体。你说我们这地方要承接一些大的企业来，那你点上点来的有地儿吃有地儿住是吧，这是最起码的。好在余家坞现在他们这个中心区这个商品房也建起来了，可能也有一些保障房，我们现在也推动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保障房往这个种业园区能做一些这种配套一部分啊，就鼓励这些企业让他的员工就叫植株一体化啊，这种公共服务。当然还有其他的商业的服务，类似于今天你们看的这个分子育种的这种技术的共性技术的服务，就是把这些服务平台还是要给它建起来。只有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完善，它才有更多的不管是这个创业公司还是一些成长型的公司，它才愿意来嘛。第三个就是还是要引大机构，我们今天在这个汇报里面我们也说了，就是这种大的机构还是很重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对接的先正达，中国化工把先正达收购了，中国化工跟中化又合并了，然后呢他们也整合了先正达集团中国，先正达集团中国的总部已经驻在上海，但是它有很多业务，那它的这些区域总部或者它的业务总部啊，是不是能够落户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搞创新，就是搞种子，搞这些大的机构。你像中科院、中国农科院，他们都有一些大的国家级的项目，既是科研平台，又是服务平台，又是产业支撑平台，哎，这些平台也在这种大项目能够在这落户。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正在跟他们对接着呢，但是这个实际上叫什么呢，比如说领导们来调研，我们也提出建议呢，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城市核心区的这个功能往外转移的这个过程中，能让这些跟农业相关的，特别是跟生物种业相关的这些企业也好，这些大的机构也好，他们一些功能或者新上的一些功能能往这个地方去转移，然后把这个地方就他们就能带起来，就是有了这些大学，有了这些大的科研单位，有了大的企业，可能这个它的这个就是创新生态、产业生态更好，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小的这些小微的这些创业机构、创业公司就愿意进来，它就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氛围了啊。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要引进大的机构啊，这是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平台整合的这种能力要加强，或者把它做得更好，全程来去做，就真正的给余家坞或者给副中心，我们就觉得哎，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区、生态保障区，又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区，是吧，又是叫什么宜，现在叫什么宜居宜业是吧，然后呢又 给当地的老百姓又能带来很好的这种收入保障的这么个区域，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区政府现在也正在说要跟县政达正在讨论啊，就是比如说可以签订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嗯， 就是共同来推动这个，这个余家坞地区或者是通州南部地区的这个乡村振兴啊，那就第一个我要建立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示范中心，把余家坞变成一个就全国的一个乡村振兴或者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样板， 嗯， 啊，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种业的创新中心，真正的做成一个高水平的，既是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生物安全，战略或者这个种业战略提供重大支撑，同时呢，又能跟对北京的这个现代农业的发展，再加上又跟这个区域的这个整个全面的高质量发展都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 咱们现在的这个平台这个基地未来能给咱们副中心，然后能给余家坞，然后能够给我们所在的这些村儿提供什么样的一些配套性的这些服务和合作？ 我们就从小到大说，你比如说这个园区它聚集的企业越多，这个就相当于就是外面的这个人群，因为我跟王磊我们都是从外面来的啊，就是余家坞的这个人均的这个教育水平它肯定是在通州区是偏低的，因为它相对比较偏远，实际上就是外面来的这些人才也好，来这个地方工作的人也好，他实际上对当地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嗯， 随着这些企业跟这个老百姓的，实际上对他们的整个这个社会结构的改善，人文的这种提升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基础设施，那你建园区，你肯定要修路，你肯定就让当地老百姓，就跟开奥运会一样嘛，是吧？奥运会可能来得很快，一年就修好了，两年修好了，这地方可能需要十年八年。但是我们看到2007年2007年我们那时候来下乡的时候，门口的这条路还是土路呢，张彩路就是一个两车道的一条路，那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张彩路马上又要拓宽了，就是对它的整个基础设施的这种提升啊，其他的那种基础水电气暖那种提升，余家坞原来基本都没有，现在它逐步有了啊，当然有它政府投入，但是因为有这个园区给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这种推动作用啊，或者有带动作用啊，基础设施。然后呢，就是对于当地的村集体也好，老百姓也好，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园区如果发展起来，可能我们针对科研的那种生产性服务业，或者针对外来的这些人群的这种生活性服务业，它的需求肯定跟原来是不一样的啊，会带来很多机会。这是对，我觉得对当地的这种贡献是吧？对通州区的整个副中心的贡献，首先它农业区域它一定是生态的一个地方啊，它就是往南走，它就是很生态，环境很优美，是吧？这个很好。另外呢，它如果说我们说把这个形成一个迁移的产业集群，它不是经常性的靠社会政府补贴去做，它也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支撑。另外，我们打造创新中心啊等等的这种支撑，反正刚才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这个副中心的整个通州区的这种贡献。应该将来也是很显而易见的这个，对北京市和国家来讲，那么就是，它是一个北京现代农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抓手啊，或者这么一个资源的这么一个各类资源的一个高端资源的一个聚集地， 对， 啊，是吧？它就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形象啊，展示窗口提升，另外呢就是。到最后呢是北京农业说我从讲这个什么贡献，讲政治的角度来讲，说我给全国的这个种业的发展或者农业发展提供了什么支撑，或者我为这个在京的这些中央的这些科研单位农业的涉农的或者一些企业提供了什么支撑。但实际上它如果东西这个东西做好了，它一定是有收益的。 2021年第十届北京现代种业博览会五月份在北京通州余家坞国际种业园区盛大开幕了。这次博览会将一直延续到11月底。周末您不妨可以带上自己的亲戚朋友，带上的孩子，来到余家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感受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无穷魅力，感受现代农业文明的发展，更可以在这里边逛边吃。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节目。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八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联播主持人冯亮。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和解放军总部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宏伟的蓝图。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赴京建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节目主持人浩兰。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村。1939年，萧克将军领导的八路军居住于此。司令部设在村中一标准四合院内，院子坐北朝南。陈列展现了抗战爆发，冀察进军区派邓华、宋时轮支队开辟平西根据地的历史资料，揭露了日军在平西犯下的滔天罪行，展示了马兰人民对日寇进行游击战、破袭战、地雷战的史实。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 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关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为您播出记者丁力采制的报道。 四海镇大集乡村位于延庆区城东46公里处，四海镇西北部，周边多为山地，村庄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地。由于地势原因，村庄整体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2016年，大集乡村列入搬迁计划，定为美丽乡村试点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力。在村委会简陋的临时办公点，村党支部书记程文丽为我们介绍了大集乡村。 大集乡村位于延庆区西北40公里，全村的区面积是9400多亩，全村是195户人，384口人。在2010年以前，大乡村的主产业是以种植玉米为主，那个基本上除了这个退耕还林的100多亩，还有800多亩吧。 嗯， 种植玉米， 主要产业是吧？ 对，这是主要产业。到2000年是村民自发组建一个奶牛养殖合作社，合作社经营。最好的时候应该是村栏能达到380头左右。 哦，这是在哪一年？ 这是应该在2008-09年、 哦、 这几年。 嗯， 而后是你由于大环境，就是保护这个归水这个河的源头的这个叫水保， 就是我们这个是以水源保护地是吧？ 对，水源保护地 是归水的 源头。 哦， 所以那个奶牛逐步就退出了， 就是政策要求。 政策要求嘛。 嗯， 在2015年跟北京大地室外风景公司合作，准备以这个原奶牛养殖场这个地块做一个花奶牛农庄。 嗯， 在这同时要准备在村里头做一个高端的民宿区。到现在为止是建成了一个什么？建成一个天猫的线上线下一个体验馆。大地室外风景是利用村民的闲置房屋， 嗯， 它是以半租或整租的形式建这个高端民宿。这公司什么呢？租的这村民的闲置房屋，20年合同， 嗯， 公司给干，装修， 嗯， 过20年以后这房屋。 归 村民，外头还给租金。 哦，明白。这个大概其现在开发了多少户了？ 他共是四十户， 就收了40套房子。 对， 开发多少套了？ 开发建成的合租是9户，独立租的是建成是3户，应该是现在在试运营。 那现在等于往下走，这个村子应该说我们要发展的主业应该是以旅游为主了吧？ 这个是。公司、政府、家农户这一个经营理念， 嗯， 以高端民宿为主， 三方合作是吧？ 三方合作。 由于村庄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2016年，大集乡村开始规划村庄的搬迁改造。他们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了地质灾害改造搬迁加美丽乡村建设加产业规划模式，在保护生态自然条件。防治地质灾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村庄原有风貌，改善村民现有居住条件。 村里头有几户是属于什么险户？全村 险户是什么险？ 险户就是住的地理位置，包括泥石流呀、啊、 啊，住的这个山根啊或坡根，它属于这个政府定的险户， 有危险哈。 对， 哦， 所以说你全村借助这个这几家的险户，争取一个叫泥石流搬迁的政策， 嗯， 全村享受这政策， 嗯，然后具体怎么实施呢？ 具体怎么实施？一每人是国家政策补贴23,000，镇政府每个人补贴20,000，就等于一个人补贴43,000。 嗯， 嗯，村级建房按平米数，每平米给补贴400，其余的由村民自己自筹。 嗯，您是说这个是在资金上的补偿是吧？ 对对。 这个危险户定完以后，是他整体搬迁吗？ 搬。 我们给他分新的宅基地。 对，宅基地置换。 置换是吧？ 对，你比如说那个现在这下边这片， 嗯， 这边就是属于这个建房禁止，像这险户，由村委会给他搬到下边来，给他出险。全村有受益吗？ 这个有多少户来做搬迁了？ 11户。 就不是全村都在搬迁？ 不是不是不是， 只是定为危险户那些户。 对对对， 嗯， 别的这个村民就是跟原来的这个旧址前后左右移动，就是整体的一个小规划啊，基本上都是在原址建。你比如说搬迁，那个险户是绝对得搬出来，得给得出险。 哦，这个村里边是分了几种搬迁方式是吧？一种是整体搬迁，就是您说的险户， 嗯，对， 对吧？ 对， 他们到新址来建， 对，对， 还有一些原来的户是在原地可以挪一挪位置， 对， 是吧？ 合理调配嘛。 哦， 你别原先那街道窄2米3米，现在最起码给留个4米的街道， 就是让他把房子往后挪一挪， 对对， 把街道让出来， 对， 这是灵活的，是吧？ 对，这是灵活的。你像这个柏油路都是选铺的， 门口这路是新修的， 对，村里的路都是新修的， 就下边这一片是新盖的， 对对对， 就是您说的11户。都搬到这儿来了是吧？ 嗯，有2户没有。村里头有一个老大的部，老大的部不也算村公益事业这个建房的地方吗？那2户是搬在放在那儿了，这9户是放在这边了。 等于我们现在把大队部腾给村民了是吧？ 对， 所以说我们到这个临时房来办公了。我说怎么来了以后，我们这个队部这个很简陋，而且屋里很阴冷。 那个新大队部又建成了 啊。我们等于是我们大队部把旧址让给村民了， 对对对， 因为毕竟是在村的位置可能好一点， 对对， 然后我们再另选址， 对，另选址嘛。 哦，现在等于在这儿临时办公， 临时办公，这临时办公， 这也是为村民做了个好事， 也算吧。 等于是这3年在做这个搬迁工作是吧？嗯，这个搬迁的方式，比如说是村民他们自己选好地方以后就可以自己盖房了，还是说我们有什么引导的方式？ 那个这个你说搬迁那个建设工程市农委招的标， 嗯， 有2级企业资格的一个工程队，建设公司 统一给建， 统一给建的， 哦， 是大的公司提供什么户型啊？提供20种户型，由村民选 20种户型呢？ 对，20种户型，哦，说这风格好，我就选这个吧。啊，行， 就是，每种风格造价都不一样，让村民自己选。 造价是一样的 啊，造价一样 啊，就是那个 风格不一样， 风格不一样 啊。哦， 外立面的风格不一样，你村民自己选， 哦， 你相中这个你就建这个款的，相中那建那款的，谁改哪个行都行。 然后具体的定下来，就由这个中标的公司来做整体施工。 对对对， 就是村民也省心了，不是自己盖房子， 不是自己盖房，把这个所谓自筹那部分钱算出来多少钱，计交完就可以盖房了。你现在2017年开始，2017年5月份开始动的工，2018年部分村民都回迁了，能住了。 哦，已经有一部分人住上了 啊。对，现在村里住最起码有50户都住上2层小楼了。 村支委刘俊英的家这次就被确定为村里的险户，他们也是第一批与村里签约建新房的。您家也是这次泥石流搬迁户吗？ 是。 以前您家住哪儿啊？ 嗯，以前就在那个老旧房子，在井里边。 是在山根 村？对对对，就在山根村的最里边。 哦， 嗯嗯。 当时家里边是有几间房？ 嗯，5间。 5间房、 嗯， 多少口人呀？ 我们5口人。 那个房子以前就平房是吧？ 是的，嗯。 当时咱们家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 感觉这政策太好了，真的。我们本身呢就是定为险户了， 嗯， 准备要盖房的，有这个好的政策真是太棒了。所以说我们就是争取了第一次，然后呢就通过签合同，然后就准备盖新房了。 啊，您是第一批是吧？ 对对对对。 就本身原来自己家也想盖房子了，是吧？ 是的。 当时是先定的险户，不知道村里边会有这个政策。 嗯，不知道。 嗯，现在这房子什么样？您给我们形容形容。 现在呢，我们建筑面积应该是294点多，然后呢，正好符合我们就是这个政策，然后补贴我们将近25万多吧，等于是我们自己贴了很少的一部分。然后呢，建筑面积宽敞了，然后卫生这块儿，包括设施这块儿都跟进，一直都挺好的。 等于就住楼房是吧？ 是的， 是 的，两层。 现在等于是两层楼房几间房？ 卧室就将近8个。 啊，这个方便多了，比以前。 非常方便。 那您给我说说，就是村里不是进行一些改造吗？包括路面呀，上下水、天然气改造 啊， 这些 路面您也能看到，我们现在都是柏油路，都通到各户的门口，非常干净，而且非常方便。然后呢，这上下水也都跟进，都是水冲式的坐便，都是跟咱们城里人是一样的享受卫生这块。然后呢，水都是跟着，天然气也都是，现在我们住的楼房几乎都是采取地暖的，然后天然气今年也都几乎都是完工了，也是享受国家政策这一块了，然后有补贴的，然后呢老百姓也是少掏了好多钱吧。然后那个做饭都是天然气，包括那个取暖非常方便，不用烧柴火，像咱农村都是烧柴，然后呢也干净了，也卫生了，也方便了。然后呢路灯等于是也亮起来了，也方便了。 原来村里没有路灯是吗？ 原来有，应该是没有这么紧密的，现在几乎都是没有黑的地儿。 随后陈文丽带领我们进村参观。 路西边这是新建的新房子 啊，这就是那个20个图纸建的房子。 对对对对， 啊，都是二层的小楼哈， 都是二层的， 这些都已经入住了是不是？ 对，那个70%都入住了。那个路东边这片是原来的老房子， 这还是老宅子，就是没有改的那些家是吧？ 对对对， 他没动， 没动。 哦， 村里有一部分没动。 哦，这些是正在建的。 对，他现在基本上建完了就上装修了。 哦，正在装修 啊。你看这都入住了。 哦，路灯什么的都是配套的。 路灯是配套的，那个包括主街，包括进村路的东西两路都是配套路灯。 哦， 包括各个的桥分街道， 还有公厕。 公厕有， 这也是新建的是吧？ 新建的公厕，就是乡村集中地方建俩公厕嘛，这都是美丽乡村的项目。 在村子的中央，一栋窗户有着独特猫脸造型的建筑非常显眼，原来这儿就是来村里参与投资的北京世外风景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已经竣工的猫公馆。公司的项目经理赵汉峰特意赶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呢，是猫公馆以猫元素、猫文创为主的这么一个大家交流的一个地方，然后正好是建在村子最中心的一个位置，然后选这个址呢，都是村书记们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嘛，为村民可能更带以后多带一些福利进来，游客进来，村民就能把他们自己的家里边的那个，是不是做个农家饭呀，或者卖个柴鸡蛋呀，地里种的菜拿出来都可以给游客们提供嘛。 嗯， 所以把这个地方选址在村中心，这也是我们双方都认可的。 嗯，就得让村子能热闹起来。 对，是的。嗯， 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大？ 占地是3亩4，然后这个建筑呢是1600平米，然后分了几个区域，然后一层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区域是猫的空间，猫和人是可以互动的，然后再往里去这个空间呢是我们会有一些跟天猫组织的一些小的沙龙啊，一些新品发布会在这个空间里边举行。二楼呢是有一个茶座、咖啡、简餐，还有就是空中呢是猫可以走来走去的，猫通道可以连接就是猫乐园、猫玩的地方。这个上边的空间呢是人猫分离，就是只能看，然后猫可能会玩它的摩天轮啊，到它的树上去爬一爬。然后最大的那间房，那是我们就是可以搞交流会议，能容纳个150人左右。 嗯， 完了游客你是到郊区来，就除了吃和住，肯定还得有一些互相交流和学习的东西嘛。 嗯，有这么一个场所。 对，有这么一个，因为我们公司主要是以策划为主，就是想着你要农村这开发旅游，肯定还得有，就是人家 目的地，他来的有个目的嘛。 嗯，大家伙儿比如散在民宿里住的话，比如说晚上或者没事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坐坐聊聊天， 对， 喝点咖啡。 是，包括周边这四季花海呢，它就除了看花以外，它就没有别的业态了嘛。 嗯， 然后到这儿呢，正好还有我们一些文创一些就是主题一些活动啊，都会在这个场馆里边会举行。 嗯， 然后这上面能看到的就是猫的通道，它是两个空间，那边右边是猫乐园，左边呢就是猫的一些也是游玩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现在喜欢猫的人还是比较多，就有一个主题让人家来，他就会有目的性，说我来以后跟猫交流交流，看看人家做的那些文创啊那些东西，我们都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嘛。 嗯，当初这个怎么定的这个创意？是 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想做一个亲子游乐，做成热气球滑翔伞啊，就在村口做，然后村子里边正好也是赶上他们政府有这个新农村改造的政策，有一些村民的房子呢也是对外出租，那不如我们说我们拿过来，我们租过来也是做一些酒店配套啊，乡村那种住宿，然后光有住宿再说光有这个游乐是不是元素还不够，这样子呢就正好是跟天猫之前也有过合作嘛，看看他们能不能到乡村里边用他们这个知名品牌，然后我们做一些东西呢，大家就是互相商量，这样最后就想出来，那我们就拿猫的这个元素做个东西吧。就是喜欢猫的人是不是都是到我们这个猫公馆来看一看呀，就养的也不会太多，养个十几只，猫和人也都是分离的。 嗯， 所以到外边在这边喝着咖啡啊，看着我们这个养的十几只猫也还不错，挑来挑去在里面玩。 这个是我们这公司做的第一个农村项目，还是我们以前做过其他的项目？ 啊，这第一个。 第一个啊。 是。 当初您是怎么看上的这个村子？怎么想起来这个项目的？ 这个选址的时候吧，也是几个郊区县也都走过了，正好这儿赶上这个花季比较漂亮，旁边就是那个四季花海的入口嘛，那边写着四季花海，我们就往里走了走，走了走呢，正好，哎，我们说这个村子也还不错嘛，然后又找到村书记。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沟通了一下，他们也正有想法，说奶牛啊现在政府也不支持，并且他们的效益也不太好，我们呢也是也想到乡村做点事情，最初的想法就是做个花奶牛庄园，以亲子游乐为主的，后来才会有了这个猫公馆一系列的，在村子里边租了40多套的这个院子，准备将来是做乡村酒店做民宿用的，目前是做了16套，装修完的有5套，基本都是可以在经营和试住了。 啊，实际上等于说我们当初是在考察的时候无意识的来到这儿，并不是有目的性来的，是吧？ 无意，然后也是因为几个郊区现在都是在找地方嘛，也是有心是想到乡村做事，但是去哪儿做呢，最后也跟这儿可能也是两方面原因，第一是环境还不错，第二人比较好，我们刚接触村书记，他们也都非常热情诚恳的，就是哎呀咱们一块儿来做点事儿吧，就这样子。是坐在这个村中心的这位置是村书记他们的想法，他们就想啊，你看这游客不能在外边玩呀，得有理由到村子里边来，然后这样子就把这个猫公馆1600平米就建在了村中心。然后这个建筑呢，其实我们就奔着是网红地来建的，就是可能这听说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看看猫，然后还可以到村子里边去吃吃农家饭去玩一玩，那有可能就奔着这目的地就过来了，这是我们也是设计这个建筑做这个业态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想法吧。 大吉祥村为此还成立了村级旅游合作社，与室外风景公司采取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同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的休闲度假产业。除了目前已经竣工的未来打卡地猫公馆，已经部分完成改造的高端民宿，他们还要建设一条贯穿全村的商业街，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我们就设计了这个路两侧的这个商业的业态，你看这个村子它有剪纸剪得好的，有做豆腐做得好的，然后还有那个捏那个小泥人捏得好的，手编的那个边框啊，山里边砍的那小树条编的那些手工都很好看，就可以拿到这个商业街商铺里边去来展示来卖，甚至可以 DIY， 大家就是我教你，教完以后这周没做完，你下周再过来继续再做，然后下周带走，什么时候做完什么带走，你不想带走咱们就挂在这里一起卖。这些我们都设想过，希望开业的时候呢会有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设计会呈现出来。所以说对于商业街这块的这个整体打造呢，其实对整个村子的这个就业问题和将来的收入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目前大吉祥村的高端民宿有全租、半租半住两种合作模式，而其中的民宿管家几乎都是聘请了村民来担任。王秀琴就是这样一位民宿管家。村里这合作社，咱是参与了是吧？ 让俺参与了啊、 一个是加入合作社了 啊啊， 还有一个就是把这房子也租给他们了 啊，租给他们了， 嗯， 俺挺合适的，还当管家，还给钱。 这巴拉是咱家自己掏 钱，哎，对对，他那边他自己装修的，自己盖的，俺没掏的钱。 二年以后房子还是你的？ 还是俺的。他要继续往下发展呢，俺们 跟他签， 哎，再跟他签。 嗯啊，想签吗？接着 签。这好社会，好政策。 对，住家门口挣钱了， 挣挣钱了。你要是搞好了呢，我们大吉祥呢都发了，就是办小康了。你那个养个小鸡儿啊，给人做个农家饭了，哎，卫生环境办个照。 生活好了 啊，生活好了， 享福了这回。 对，享福了。 等于是房子租了，你还当管家 啊？对，当管家。 当管家都干什么呀？ 当管家给打扫卫生。啊，来了客了，你必须服务态度好，栽点花了，养养草了，院子似的，你都得等。 归了院子 啊，归了院子，屋里你得归了。你住着客人走了，你不洗肥皂，卫生环境不好啊。 嗯， 走一批洗一批。 等于是您就管您自己家的。 哎，我就管俺们自己家的。 啊 啊， 等于村里都是这种的，自己家租出以后， 啊，自己 帮忙当管家管这房子。 啊。都是自己家自己家管。 现在您还没开业呢哈。 啊，没开业呢。 没开业，您现在都做什么了？ 做什么？现在我就给他那个房间了，都是我给打扫的。那不是旁边猫公馆不有花吗？ 嗯， 有橘子。现在我们就给他干那个缠这个橘子做保温吧，怕冬天冻死了。 哦、 就干这个呢。我们现在在那就是跟上班一样。 哦嗯、以前在村里边您做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做。 就在家待着。 待着了。 做农活吗？ 做农活，就是外头有点地，还可以做的。 嗯，现在不种地了。 还有点。 以后等于就是我们就重点就是做这管家了。 啊，对。 以前这村子里边不是这样吧？ 不是这样啊，很破的。 怎么破？您跟我们说说。 就是房子不算好吧，那个卫生环境也不好啊，乱堆乱放特多，现在都没有了，都清出去了。 原来道窄吗？ 对，可窄了，都是净泥巴子。 哦， 这是没有了。 这几年变化挺大的。 哎，挺好。大村委会党支部也都讲，开会跟农民讲，卫生环境必须好啊，建设新农村嘛。 在大吉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党支部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两委干部率先垂范，带头拆除四大乱建房屋，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提升。 以前的像这个小的街道啊，就是两米啊或者两米五，现在基本上都达到四米了。 拓宽了。 对，拓宽了。但是小的街道，小分界现在什么你都是柏油路，90%柏油路，有一小部分是石板路。为了体现那个美丽乡村那个风貌 啊，保持那个原汁原味 啊，对对，弄了一小部分是石板路。 嗯， 你像通过这个泥车搬迁的政策，通过美丽乡村的一个政策，现在什么污水、上水、下水，现在都是重新翻建的。村民都用上天然气，用天然气取暖。 这以前都不是，以前 都不是 烧柴火， 以前烧柴火啊。现在什么上水下水天然气，天然气取暖 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 啊、 出行也方便了。 利用这一次政策以后，这个村里面貌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大变化，但是就是暂时什么刚有个雏形，你等着明年这时候再来，或者夏天再来，村里的绿化面积达到40多亩，那就村里就好看多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本期节目采编